放下你缠好的毒，我的剧情已落幕，我的爱何以如图。终于找到一个方式分出了胜负，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。外表健康的你心里伤痕无数，顽强的我是这场战役的俘虏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。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糊涂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喝下你藏好的毒，我的剧情已落幕，我的爱何以如图。终于我明白两人要的是一个结束，所有的辩解都让对方以为是企图。放一把火烧掉你送我的礼物，却叫不醒我胸口皱着的愤怒。 手心留下密密麻麻深深浅浅的刀痕。 谁？忘了我是谁？

昨天消失在心扉。 才望到孤单的宇宙，无聊仍是我又背起千斤苦。